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慢慢忘记你，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撑起了谁改变，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显狼狈，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，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渐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我装的话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，时间我们留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，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显狼狈，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，我装的话了，要我怎么解释？